见成长。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在偏北气流控制下，天气晴朗，光照充足。南郊观象台10点的时候，气温升到了30.3摄氏度，午后气温可以达到32摄氏度以上，但空气湿度降低，闷热感觉减弱。午后天气炎热，大家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3-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多云，西南部有分散性阵雨转晴，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下班放学时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多云渐晴，偏东风3-4级，气温31到29摄氏度。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24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大家好，我是Samuel，我想去日本，是因为迪士尼有《千与千寻》和《加勒比海盗》。 我叫千妮，我想去迪拜，有帆船酒店，而且很漂亮。 我是奥利维，我真想要去英国，有佩佩佩乐园。 我是豆豆，我想去澳门，因为那有个充气城堡，我可以打游戏。 我是爱，我想要去美国，我想跟妈妈一起去。 我是小馒头，我想去马尔代夫，因为马尔代夫有海滩和沙滩，还可以堆沙堡。 暑期来临，这是旅游的旺季，但是并不一定只有出门才能够开心快乐，增长见识。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们就迎来一次绘本中的冒险。从细菌小不点人体历险记开始，我们遨游人体，之后我们还会在路上遇到不可思议的朋友。当然，这趟旅行还少不了美景，招待你的是 3D 版的不可思议的彩虹。饿了，我们还会有美食相伴，同样是 3D 绘本。今天吃什么？在这个暑期，我们跟着学者汪冰博士一起去探险，现在就出发。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愿意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暑期已经来临了，我们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啊，特别希望啊，能够给暑期的爸爸妈妈还有其他的家长朋友，比如说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然后叔叔舅舅、小姨什么的减负。所以汪冰博士，你就得多到读书俱乐部节目当中来做客了。 如果我的光临真能起到这个作用，那我真的是太开心了。真的就像刚才刘莎精心做的这个片花哈，我听了以后呢很感动。你看这么多小朋友都在想到说，在假期的时候，在夏天的时候，他们想去哪里，但是家长可能也真的是非常希望能够圆孩子一个梦。 嗯， 可是不管是这个暑假还是寒假哈，家长他很多朋友是没有假期的，所以对他们来讲呢，听到孩子的心声但是又无法满足的时候，确实心里也会有五味杂陈啊，甚至愧疚的心情。 所以我们的节目在今天啊，跟着汪冰博士一起去探险，我们在这些绘本当中啊，找到孩子们特别希望的那些梦幻的快乐之地。我觉得家长朋友听完了今天我们的节目预告以后啊，可能不会再像以往似的说孩子老想看杂书不学习，说 说这不是耽误功课吗？当然我想听了今天的节目以后，家长朋友可能会通过绘本或者说让孩子阅读的方式带孩子走入更广阔的天地。 说到更广阔的天地呢，很多家长都会在假期选择让孩子去游学哈。 嗯， 我倒觉得哪怕你的孩子没有办法走出你的家门套太远的地方去，你依然可以和他一起打开一个绘本。你一天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陪伴孩子，半个小时、40分钟甚至一个小时，对一些薄的绘本啊，足以从头到尾又翻了一遍。而且当如果各位家长听到我们今天介绍的绘本以后，你会发现这些绘本你每次和孩子一起游历一遍的时候所留下的这个知识包括精神财富有可能会陪伴他一生。我们知道很多走马观花式的旅游啊，未必给孩子留下太深的印象。 哎，在以前的节目当中呢，我都已经跟大家透露过了啊，我跟汪明博士我们都已经很老了。 嗯， 我记得在我们小的时候啊，说让孩子啊出去去玩，那基本上一般都是，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怎么样，反正我周围的同学或者绝大部分同学吧，只有是可能爸爸妈妈是工作生活在北京，但爷爷奶奶可能在外地，哎，我们去探亲可以去玩一下的。但是如果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非常不幸的都在北京的话，就很多北京的小朋友很少能有旅游的机会。我也跟大家来说一下，我印象当中我第一次外出旅游，我说的是离开北京啊，真的是我在已经工作以后，因为之前上学没有机会，而且家里面经济条件，那个时候我们经济条件绝对不像现在。我看到这两天网上发帖子啊，说夫妻两口子一个月的工资不够孩子啊，我还说的中等收入的工资不够孩子这一个暑期的这游学的费用的。我真是觉得我看到动不动就花好几万块钱，我真的觉得挺心疼的。而且我也觉得，反正我个人想法在节目当中公布了，仅代表我个人的想法，不代表我们北京故事广播的想法。我认为真的让孩子在一个暑假花五六万甚至更多的钱，甚至更几倍几十倍的钱去游学，不见得对孩子增长见识有什么特别多的这种贡献，我觉得那东西不是物有所值的。我来说一说我当时童年的经历吧。童年的时候，虽然我不能够去外地或者去外国去游学去有机会啊，去看那么多的地方，但是特别高兴的是我爸爸妈妈给我买了很多的书。等我成年以后离开北京的时候，我会发现哦，原来我现在去的很多地方都在我童年的书里都去过，然后我会觉得那个地方特别亲切。我会觉得啊，通过那些书籍当中的介绍，我再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会有一种故地重游的感觉。而且我并没有遗憾说我在小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去过那么多的地方。我觉得有书籍啊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书籍跟很多朋友的给很多小朋友童年都带来了无比的欢乐。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和汪冰博士一起来重温这些欢乐。我说的是成年朋友，我们也希望小朋友能够从这些书籍当中找到暑期的欢乐。 说到小朋友从书籍中得到什么，除了找到快乐，刚才像刘莎说的哈，绘本本身阅读过程是个很快乐的，我们也希望通过阅读绘本能够在他的生命中留下一些深深浅浅的痕迹。古人说这个读书的用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是对大人来说的，这是功名利禄哈，包括可能这个女色。但是对孩子来讲，我觉得书中是有一个广阔的天地和世界的。当我们花很多钱去营造游学这样的经历的时候，确实游学有游学的价值，这个毋庸置疑。但是我们现在教育孩子往往是说，我怎么能给孩子更多的刺激，比如说更多的电子设备，更多的开阔眼界的机会。但是深度是什么？深度是怎么达成的？是不是孩子逛一圈啊？当我们花钱花到了，这个事儿就办到了呢？ 真的不是啊。 恰恰相反啊，我前两天来上直播的时候呢，就在路上看到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应该是啊，因为我看了这个奶奶和爸爸长得很像，他们没说是，我就猜测应该是这样一个关系。然后呢，这个就跟小孩说，今天我们这个游览了一天，明天我们要去长城，所以你要早睡早起，明天去完长城我们还要去哪儿，时间很紧，我们晚上几点的火车，所以你一定要听话。我听完了以后，我身体里都有应激的激素在分泌，你就感觉他们在追逐一个日程表。我能理解可能家长时间也有限，然后孩子又暑假没办法挤出几天年假来陪伴孩子，但这样仓促的旅行之后呢，我猜孩子啊可能对长城有一个印象啊，除了人多之外，就是他奶奶说那句话。他就跟那小孩说，比如说小明你知道吗，不到长城非好汉啊，那到了就解决了吗？还是说我们能通过不管去不去旅行知道长城的 历史演变，它的故事是什么？特别是其实很多的古代建筑对孩子来讲它是没有连接感的。 没错，我们看着现在生活在城市里的孩子，他们周围都是特别漂亮的高楼大厦，然后他再到去一些名胜古迹，可能很多地方啊都是没有这个修整过的，也不应该修整啊，从名胜古迹的保护角度来说，所以就觉得破破烂烂有什么可看的。 哎， 所以对于孩子来说，看一堆破砖头不如在家里面先补课，然后做一些功课。王斌博士，你有没有去博物馆的这样的感受？如果你手里面有一个这个展览的特别详细的攻略，然后你再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这个展览原来有那么多的奥秘，有那么多特别美好的东西。但也有朋友不做功课，到那就去看看一圈，以后觉得啊，那不就是那画吗？深深浅浅的，大大小小的，有人像，有山物山水，有静物，真的不一样。我觉得我愿意孩子们啊，我更多的愿意孩子们，当然说的是如果你没有外出游学的时候，我更愿意孩子们在家里面多做做功课，多看一些攻略，然后为自己的心灵积累更多的营养，然后再走出爸爸妈妈给你带来幸福带来依靠的那个小港湾。 说的太对了，所以实际上要让孩子对什么东西感兴趣，就要把这件东西和他的兴趣点或者他可以理解感知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比如说你刚才讲到的去古迹，特别是一些没有经历修复的原汁原味的古迹的时候呢，我前一阵去西安的时候，就是小朋友问他妈妈啊，见到一个古迹的说这破破烂烂的有什么可看的，就是流沙刚才说那个问题，他妈妈就说了一句，你知道这有多少年了吗？这都是古董啊。但是我们一听这个答案，这就是一个， 这妈妈也没看攻略，完了。 对，而且他是从成人的角度，因为古董对孩子也没有意义啊，孩子可能只对故事感兴趣，只对神话传说，包括一些有趣的人典故，哦，原来这个就是我在哪儿哪儿读到的什么，他会对这个感兴趣。 如果是听众朋友听了这周一的节目啊，那么我跟大家一起来回忆一下，我觉得当时在周一做节目的时候，汪斌博士的一席话啊，给我特别深的触动。我们在周一的时候，汪斌博士谈儿童文学，就说到了儿童文学和成人的作品有一个特别大的区别。那么在我们的真实社会当中，有真善美，也有假丑恶，但是儿童文学呢，更多的是把这样的真善美啊带给孩子。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我并不是说游学不好，我只不过说如果不能够去游学的话，如果你看书的话，那么虽然孩子不能够亲自啊到这个地方，到这个比如遗址也好或者什么国家，体会原汁原味的啊当时的感受，可是孩子能够在书本当中得到更多的真善美。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他不太容易把不好的东西从他的记忆当中，或者说对他的心灵成长当中造成的伤害去删除出去，等孩子稍微大一点再出去也不迟。 哎，你说太对了，就是这个刺激的筛选啊。今天为什么我们会精心挑选了几个绘本呢？原因就是当我们带孩子出去的时候啊，很多的时候刺激是扑面而来的，当这有这的好处，因为生活有很多意外和不确定，对孩子的成长确实也是有帮助的。但是当我们去选择绘本的时候呢，家长就有了一个主动挑选的机会，我们可以选择用什么样的内容去滋养孩子的心灵，就像周一我们讲的叫助长，不是拔苗助长，是给他养分，让他内在的种子自然的发芽和成长。那这里边就涉及到了要用对孩子他能够吸收营养的方式去说啊，比如说我们今天要提到的第一个绘本叫《细菌小不点人体历险记》， 这不是你的专长吗？我一直认为汪斌博士今天第一个说这本书，就是因为汪斌博士人家北大的，人家学医的，是这意思吗？ 你说到这儿我特别汗颜，确实我是学医的，而且呢我们还学到了微生物学，病原微生物里面就讲到了细菌，讲到了病毒，讲到了很多其他的致病微生物。但是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才觉得原来我的很多知识是不完善的，就是书上说的呢非常非常的周全啊，所有的信息都给你，但是我指的完善是什么呢？就是我没有办法把它串联起来讲给别人，因为如果你是学医的话，你自己学懂了这个意义不大，对不对？因为你是要传播出去的，那怎么给小孩子讲明白？你不能拿一个教科书跟他讲，因为对他来讲这就是鸡同鸭讲，他完全吸收不了。而这本呢《细菌小不点人体历险记》就圆了我们一个梦想。用一位家长朋友在读过此书的评论就说，我们看西游记的时候都知道孙悟空啊是把自己变小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对不对？ 没错。 这个 然后揪他， 对对对， 让他疼，说你服不服。 这个是神话里边的一个可能很多人印象深刻，特别对于小朋友钻到别人肚子里是什么感觉呢？诶，这个细菌小不点历险记来自后浪出版公司，就告诉大家了当你进入别人的身体从头到尾是怎样一个旅程。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冯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伦。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大家好，我是三妙，我想去日本，是因为迪士尼有天空永劫和加勒比海盗。 我叫坚尼，我想去迪拜， 有帆船酒店，而且很漂亮。 我是奥利维，我真想要去英国，有拍拍佩克乐园。 我是道道，我想去澳门，因为那有个充气城堡，我可以打游戏。 我是爱爱，我想要去美国，我想跟妈妈一起去。 我是小馒头，我想去马尔代夫，因为马尔代夫有海滩和沙滩，它可以堆沙堡。 暑期来临，这是旅游的旺季，但是并不一定只有出门才能够开心快乐，增长见识。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们就迎来一次绘本中的冒险。从细菌小不点人体历险记开始，我们遨游人体，之后我们还会在路上遇到不可思议的朋友。当然这趟旅行还少不了美景，招待你的是 3D 版的不可思议的彩虹。饿了我们还会有美食相伴，同样是 3D 绘本。今天吃什么？在这个暑期，我们跟着学者汪冰博士一起去探险，现在就出发。现在就出发，我们跟着汪冰博士啊一起去探险。这个探险呀，真的是五花八门。可能平常大家如果去旅游，你去外地也好，去外国也好，或者是去，现在也有近太空的啊旅行，但也就到这儿，也就到这些为止了。可是如果你在绘本当中去历险的话，我们就要走进人体去看一看。刚才就说到了细菌小不点人体历险记啊，汪冰博士，你是学医专业的啊，我没有想到啊，你居然认为它这么全，然后能够把你的知识有机的串联起来。你知道我在看这本书的感受就是什么吗？我说哎呀，原来医学也挺简单的。 那说明作者很成功啊，作者让你感觉到哦，医学很简单。我觉得这点特别棒，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把知识的门槛放得太高了，高到孩子觉得这件事太难了，离我太遥远了。可能我们这个时候觉得这维护的知识的严肃性，但是过于严肃的知识，没有幽默感的知识，不仅吸引不了孩子，对大人来讲上学也变成了一个苦差事。我在想我上学的时候， 你上学的时候，那你学霸你还能觉得苦差事？ 但是我会觉得这个书为什么不能写的让我觉得读起来啊负担小一点。比如这本书呢，这个负担就小很多了，因为它是一个绘本，里边的细菌人体器官画的呢既尽量的去忠实于真实的人体的构造，同时呢又非常的卡通。先从这个历险记的开始讲起，开始是从嘴巴开始的， 对啊， 这个历险，是口腔， 因为 包括牙齿， 因为你只能从有孔的地方进去，如果从眼睛进去不太舒服，从鼻子进去也不太舒服， 而且呢从口腔进去是一个完整的消化，包括后来的排泄系统，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旅程，也能够去经历身体里的不同部分啊，包括甚至还可以经历我们的呼吸道。那在这个口腔的进口处呢，牙齿上画了很多细菌，这些细菌的长相啊，让我看到以后呢就坚定了要经常刷牙的决心。 但是我怎么觉得这细菌挺可爱的呀？ 是挺可爱的，但是这些细菌呢有一些是对我们的牙齿可能是有伤害性的。我看到有一位家长就是说他是怎么教会孩子刷牙的，因为大部分孩子开始接触刷牙的时候，还是觉得这是一个额外的苦差事，额外的负担。那么小的年纪你跟他说这个以后牙齿好，你就知道刷牙重要性了，以后这件事对孩子来讲通常是没用的啊，他们只对当下感兴趣。所以这个家长呢就找了一个 APP， 上面呢就把腐蚀牙齿的细菌呢画的是非常生动的。那他的女儿就突然知道了，我为什么要刷牙呢？我要像一个小战士一样哈，把这些腐蚀牙齿的细菌赶到 我的口腔之外去。当时我们有时候会比如跟孩子说，哎，你这个细菌会蛀牙，但是怎么蛀牙的呢？你看这个书上就很明显，你这个细菌不仅在牙齿上吃喝，貌似我还看到了一些孔洞和排泄物在牙齿上。 对， 对， 对， 所以你的牙齿不刷的时候呢，就成了这些细菌为虎作伥的场地，也是他们的垃圾场。 我一定要说一说啊，还记得我在周一的时候，包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其实我们这一段时间在暑期里面，我们推荐了很多的，不论是儿童文学也好，就字儿多的也好啊，还是图多的也好，很多的这些童书给大家。我真的是要特别跟大家说，我觉得现在的童书啊，印刷的这个质量啊，还有编辑的质量啊，写作绘画的质量都太好了。每一本童书，虽然我觉得这本童书它里面，比如《细菌小不点儿》《人体历险记》里面，它有很多的图，但是中间也有点字啊，我觉得这本书，不论是不认字的小朋友看起来啊，还是稍微，其实我觉得像我这样成年人看起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觉得，给大家推荐这些绘本，真的都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 嗯， 王明博士，你觉得不觉得这个书的质量特别好？ 这个书的很厚实， 嗯， 因为它呢应对的是3岁加以上的孩子，这些孩子呢有一个特点哈，他们可能会反复的翻阅同一个绘本， 嗯， 特别是他们感兴趣的。还有呢，就是他们会把绘本其实当做某种程度上的玩具，所以这个书一定要印的比较，俗话说扛造。 而且这个书里面还有很多的啊福利带给大家，就是你打开每一个单页，并不是说这一个单页就完了，如果你细心的翻一翻，你还会从这里面有很多的解释。就是如果你只看这个书的表面的话，不把它这里面的小福利一个一个的打开的话，这是一本适合低幼的小朋友看，我觉得应该一岁就能看了，真的一岁就能看了。嗯，画面并不是特别小的那种，而且颜色也非常丰富，但因为里面有了很多的小福利，会详细的解释，比如说我们的唾液有什么作用啊，还比如说嗓子疼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而这个时候这本书就又已经延伸了，不仅仅是小朋友能够看，其实啊上初中的小朋友，然后哎，家长朋友其实看了也挺有好处的，因为现在家长朋友传了好多小秘方，什么小灵招，其实有好多那不是秘方，也不是灵招，用了还不如不用呢。 嗯， 而这本书里面把科学的知识带给大家，所以说到这儿啊，请问王明博士，你是北大医学系的专业人士啊，后来呢又学过很多的其他的一些内容啊，和医学相关的内容，你认为这本书的严谨程度怎么样？因为一谈到有科学的内容啊，严谨程度可能比它的绘画是不是精致，颜色调配的是不是舒服，还有内容是不是有趣儿更加重要。 哎，说到这个严谨性呢，你刚才说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秘方。 嗯， 你会发现现在我们这个社交网络上传递的各种哈，这个治什么病的秘方，哎呀，只要这么喝水就可以如何如何，真的是太多了。 对呀， 多到我们已经无法判断这个究竟有没有科学依据了。但这个书呢很巧妙，刚才刘莎说到了这个书的每一页都有一些隐藏的小窗口啊，你看的是图，嗯，但是你隐隐发现在这个图中呢有一个暗暗的切痕，当你把这个按照切痕扒开的时候，有人管这叫翻翻书啊，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绘本的一种学术用语，反正我也挺长见识的。翻开小窗之后啊，就有刚才刘莎说的关于秘方或进一步的解释，比如说这个扁桃体，很多的孩子即使不知道它具体的位置和功用，扁桃体发炎他们也经历过啊。去医院的时候，医生可能会经常告诉他们是这样的一个诊断，因为扁桃体呢是承担着保卫我们气管和食道的任务，当太多的细菌想要闯入的时候呢，扁桃体就跟他们战斗，这样喉咙就开始疼了。这是一个很好很直白的说明方式，告诉你扁桃体呢它疼发炎的时候它在干什么，它没有闲着，它不是给你找事儿，是细菌给他找事儿，所以他要做出战斗的反应。这个时候你可以怎么办呢？秘方来了啊！当我们翻开这个知识点上面的小天窗的时候，嗓子疼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吃鼠尾草的糖果和带有蜂蜜的花草茶可以帮助我们。当吞咽的时候你感到疼痛就比较严重了，或者嗓子疼已经超过了3天，或者呼吸不畅的时候就必须去看医生了。那这个靠谱吗？哎，我们来拷问一下作者。作者是一位德国的医学博士西比勒·莫特尔林克，他是70后人，哎，我读了还觉得挺亲切的，是在德国的一个儿童和青少年的健康部门从事医疗服务工作。但是他这个经历挺有意思的啊，大家很快就会想说这个人怎么会画绘本，他画的绘本好看吗？其实我看到绘本的第一反应和流沙一样， 嗯， 这个绘本真的很出我意料，颜色非常鲜艳， 是一个很愉悦，他的包括每一个细菌的表情啊，都画得非常的 Q， 或者用现代话叫萌， 嗯，特别可爱。 对、 嗯、 我当时其实没有想到他是一个医学工作者。他97年完成药物学的专业工作以后呢，去一个医院的儿科部担任住院医生，然后在这期间呢，他就已经开始啊用手偶的方式，他这个手偶叫蓝鸟克拉，为小患者们带来欢乐，抚慰他们的病痛。后来他实际上是在 3D 心脏造影等科研领域做了很多的工作、 嗯、 啊，让他这个有了一定的声名，后来进入哈佛。但是特别有意思哈、啊，同样是学医的这位朋友啊，那他一直觉得仅仅做医生啊并没有办法充分实现他自我的价值，于是在2007年的时候再度回归到儿童健康领域。这个时候他不是在做一个一线的健康工作者了，而是用幽默的方法传递医疗讯息，为孩子撰写有趣的医疗书籍，甚至啊还做了儿童医疗戏剧，就是他之前我们介绍的玩偶叫蓝鸟克拉， 嗯， 深受家长和小朋友们的喜爱。 也就是说这位作者，文字作者，他是一个被学医耽误了的文字作家，儿童文学作家。 嗯 嗯， 然后呢实际上这个画画的人呢是另外一位，叫佛德雷里克贝特朗啊，两个人结合在一起啊、哦，我才知道，我一开始呢以为是也是医生亲自画的画，我当时就惊为天人了，难免有一些嫉妒之心。 哎，这个书得了那么多的奖，不可能是一个像你这样的学医的人画出来的。哎、 有了些嫉妒之心，后来发现平衡了，是珠联璧合两个人的作品，但依然我是很敬佩这个医学博士的，就是很多人。做医生是他们的梦想，但医生一次帮的人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嗯， 但是能够提高孩子的健康素养，特别了不起在哪儿呢？实际上我们长到这么大，你别看即使是学医的人，他是不是就能够掌握人体的说明书呢？真的不一定，特别是现在医学分科这么的细密啊，就像我们常说的，你问一个心内科大夫骨科的问题，他可能未必能够回答你。 但是在这本书里面啊，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普通人找到了很多我不太容易从书籍当中或者是问医生啊就能够很快知道的问题。比如说在这本书的一个小天窗里面，如果你打开，那里面会有这样的一段文字：伤口是怎样愈合的？流出的血和伤口渗出液会把脏东西和病原体从伤口里冲出来，血小板和纤维蛋白在伤口愈合的时候起到了修复的作用。短短的这样的啊两行文字，就把很多家长朋友特别给难以给孩子解答的问题回答得如此圆满。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一起聊到的啊，这些绘本当中的第一本《从细菌小不点人体历险记》开始。我们还会在后面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更多的绘本，我们去更多的地方啊，或者更多的领域去看一看。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 想惩罚的背影，我垂坠的心情摇曳不出声音，精彩没结局的戏，我们像不像电影？当看着我的人都散去，我才看见我自己，灯花迎风行驶，日升夜照，越想逞强去开朗，笑声就越哑，紫藤花把心生在旋转木马，能愿意不再喧哗，还念念不忘旧情话，因为还留下梦境，最浪漫的人最难清醒，不信谁无情。假如能相逢 像城墙去开了， 去开了， 小声就月牙 紫藤花， 紫藤花， 那心顺在顺着木马，乐园已不再喧哗，还念念不忘旧情话， 爱情最折磨的不是 学术艺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大家好，我是三妙，我想去日本，是因为迪士尼有《天空永劫》和《加勒比海盗》。 我叫杰尼，我想去迪拜， 有帆船酒店，而且很漂亮。 我是奥利维，我真想要去英国，有拍拍屁股乐园。 我是道道，我想去澳门，因为那有个充气城堡，我可以打游戏。 我是爱爱，我想要去美国，我想跟妈妈一起去。 我是小馒头，我想去马尔代夫，因为马尔代夫有海滩和沙滩，还可以堆沙堡。 暑期来临，这是旅游的旺季，但是并不一定只有出门才能够开心快乐，增长见识。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们就迎来一次绘本中的冒险。从细菌小不点人体历险记开始，我们遨游人体，之后我们还会在路上遇到不可思议的朋友。当然这趟旅行还少不了美景，招待你的是 3D 版的不可思议的彩虹。饿了我们还会有美食相伴，同样是3D 绘本。今天吃什么？在这个暑期，我们跟着学者汪冰博士一起去探险，现在就出发。读书俱乐部节目啊，今天跟着汪冰博士一起去探险。我们在阅读当中啊，去了解这个世界，不仅仅能了解世界，还能了解我们自己，还能够了解我们周围的很多的人和事。刚才说到了，今天第一本书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后浪出版公司的细菌小不点人体历险记。哎，今天应该是后浪专辑，我们后面呢带给大家的书呢，也依旧是来自后浪出版公司的一些绘本，一些我们千挑万选带给大家的绘本。我跟汪冰博士还是挺严格的挑了半天。 刚才说到了这个细菌小不点人体历险记啊，在播完音乐和广告之后马上要举起了这本书。举起这本书的原因呢很简单，是因为我突然想到了一点，还是要跟大家科普一下的，就是这个书我会觉得特别好的地方，它讲到了很多大人不太愿意或者也不知道怎么跟孩子讨论的部分。 屎尿屁是吗？ 你太懂了哈，这就是有育儿经验的朋友一下子就会知道，其实孩子 是有知识的人，看过绘本的人， 对孩子其实对生命中的一切都很好奇啊，不是大人认为脏脏的东西他就会不好奇，他反而会更好奇，你越不说他越想知道。比如说 流鼻涕这件事情啊，比如说吐痰啊，比如说放屁这件事情究竟意味着什么。很多的家长不太愿意谈这类的话题啊，就会说这东西挺脏的，比如鼻涕很脏啊，你不要乱蹭，是不是？他是想给孩子养成一个健康的习惯，但是鼻涕是哪里来的？鼻涕是为什么会分泌？这实际上是我们人体的一种自保行为，是为了把一些你身体不喜欢的东西排出去，包括鼻涕的这个粘液分泌的时候，也是因为受到了外界的刺激，你的免疫系统开始工作所产生的。包括这个书还讲到了呕吐是怎么产生的，呕吐实际上是你的胃把一些它不想接触的东西通过这种反射性的方式排出你的体外，所以我们说的这些屎尿屁包括鼻涕呕吐，它都是你身体在高速工作抵御外敌时候的反应，它不是错误的反应。那我知道很多人对身体的痛苦是排斥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和从小时候我们给疾病的一个污名化有关系，就是生病不是好事儿。但是如果你不生病，可能你的免疫系统就没有起作用，是不是？或者说你对疾病的入侵是没有感知的， 就是该生病的时候你生病，该不生病的时候你也别生病。而且呢，我作为普通人，其实王明博士，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我就唯一的遗憾就是我又到了小的时候，小的时候每次看完一个特别好的书以后，我就想，哎，这书怎么这么快就完了？我特别希望，我特别希望这书再厚一点，甚至我也特别希望啊，除了有小不点人体历险记，可能还有猫啊、狗啊、动物、植物的历险记，我等着期待看续集呢。真的特别有趣的一本书，而且虽然啊，大家能够听到从前面王明博士介绍也好，或者是从书名大家会能听到是细菌小不点人体历险记，可能很多朋友天生的就会对这些细菌呢、啊、或者对一些不太好的东西有抵触的情绪，但是当你看完这本书以后，你会发现这是一本特别积极的、特别阳光的让我们了解人体科学的书籍。就是一下你以前的那些不好的感觉，在这本书你细细的翻看过之后，可能就会有很大的改变。 哎，说到对细菌的观点呢，我就借用这个书开头的第一段中的两句话：细菌呢，在我们的身体里是无处不在的，它们小到我们用肉眼都无法看见。它们当中大部分细菌其实都是友好的，对我们身体有益，但是也存在一些坏的细菌，所以从大的角度啊，我们人体中一直都是带菌生存的，包括大家在广告里熟知的肠道菌群，这实际上对我们的身体是有注意的，所以也不要听到细菌、谈到细菌就谈虎变色。因为很多家长啊，我看在有的时候教小朋友洗手的时候，你有时去洗手间发现，哎，大人教小孩子洗手的时候就说好好洗啊，都是细菌很脏，那我们就对细菌有一个误解了啊。凡是细菌它都是治病的，那可不一定。 在这本书里面教不论是大朋友也好还是小朋友重新认识细菌，让大家啊对细菌既有帮助我们的那一面的了解，也有对我们伤害的那一面的了解，非常客观的一本书。而且我真是刚才也说过了，反复的说过了，这本书可以从小读到老 而且可以反复的读。我们刚才说了啊，出去游历外边的世界这是一种收获，但是能够更清楚地了解自己，向内看，这个向内看呢，刚才的历险记真的是个非常具象的向内看啊，直接就深入我们的肠道和呼吸道，这也是增长对自己的见识，也是一种特别的冒险。 另外呢，我们不仅仅是向内看，直接看到我们的皮肤啊，看到我们的肠道，其实看看我们周围的人也是一种向内看，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还在人群当中，我们还是没有比如说去到外国呀，或者是去到这个外地啊，或者是去到这个外太空啊，去看不同的景色。其实在我们身边的人也是需要仔细来观察的。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不可思议的朋友》，依旧是我们精挑细选的书，依旧是得过很多奖的书，不能再这么夸了。我们来说一说这本书讲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吧。可能这样的人就在你的生活当中，只不过是你自己没有注意，没有留心而已。 这本书讲的是关于自闭症孩子的成长经历。当然 科普自闭症是什么疾病，王明博士。 自闭症现在认为是一种发育性的障碍，也就是说它是在发育过程中的一些异常所造成的。比如这样的孩子很难和别人建立亲近的我们一般意义上的人际关系、人际互动，他们可能还有一些刻板的行为，同时他们对社交信号是缺乏理解的。比如说流沙坐在我的对面，他明明已经生气了，可是还会继续做一些激怒他的行为，因为我根本解读不了他生气了。 你是不长眼是吧 我是长了眼 我的脑子没有反应啊，虽然我阅读了流沙的表情，但是我没有办法识别这个表情和情绪的关系，因为我没有办法感知这样的情绪，可能所以我也不能够同理去理解你究竟在经历什么。 大家还记得那句话吗？就很熟的那句话，开玩笑的时候说，一个我已经说了一句开玩笑的话，说你不长眼。再有一句呢，就是说呀，真不会和别人聊天。那自闭症的很多人确实他没法和别人沟通，这也是他一个很显著的特征。但是最近几年呢，随着全社会啊对自闭症的关注，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报道，有很多自闭症的神童，他们有很高的比如绘画的造诣啊，或者是音乐的造诣啊。所以自闭症有的时候我一看到他们画那么好，然后他们音乐琴弹那么好，我觉得要不然我也抽空得个自闭症，练习完了以后我再回归到正常人身上，回归成正常人。我不知道这种做法可行吗？王斌博士， 我相信作为自闭症的家长应该觉得，哎，刘莎呀，你应该知足了哈，你知道自闭症的孩子要经历什么样的成长的磨难吗？哈，对他们，跟他们相比，你的生活已经非常的顺遂了。但是就像刘莎刚才讲到的，当我们看到自闭症的天才儿童的时候，我们确实叹为观止，觉得他们是不是因为在某一方面才能太高了，所以在人际交往方面就没有那么擅长。但是这个绘本呢，我觉得一个重要的意义在于告诉我们，自闭症的孩子不都是天才，他们可能是普通的社会成员之一，甚至可能在某些方面比起我们社会常规的标准还要略逊一筹，所以他们在融入社会的时候存在很多困难，比如书中的主人公小安就是这样的。 他会自言自语，然后还说有一些特别可怕的话，然后他也不会跟小朋友沟通。但其实我有一点啊，我觉得这小朋友还是很幸运的，他能够在他的学校里，在班级里跟那么多小朋友在一起。但是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很多自闭症的小朋友，他们可能经常是一个人待在家里，身边只有爸爸妈妈呀，或者父母，其他的一些亲人陪伴，其实他们是很孤单的，没有同龄人。 所以书中呢就有一个让很多人特别感动的细节哈，就是这个小安呢在上课的时候啊，我记得是应该出去荡秋千了，结果当他的朋友呢去找他去追他的时候呢，他就被触怒了，然后他就奔向了海边，跑到海里，然后呢这个小安的朋友就和他的妈妈一起都追到大海里，后来小安的妈妈呢在海里拦住了小安，当时他大概说了一番话，那个意思呢就打动了很多的人，就说真的是不知道啊，你长大了 以后该怎么办， 对，因为你长大了就是爸爸妈妈衰老的那一天，所以我该去如何面对呢？就像刚才刘莎说的，如果自闭症的孩子周围没有朋友的话呢，那可能这个时候父母就更担心了，那除了他在家里躲避起来，躲避这个世界之后呢还能够怎么样呢？我记得在看一个纪录片的时候，有一个美国自闭症家长的母亲，他们住在一个非常小的小镇上啊，他的孩子有很多怪异的行为，不被人理解，也没有交到朋友。他的母亲得知自己时日无多，可能是得了癌症，他就想到一个方法，在小镇贴那个征友启事，就说谁能跟我的孩子做朋友啊？当然有很多的应征者，但是最后呢，可能留下的人寥寥无几，因为你会发现和自闭症的小朋友啊，他在我看的纪录片中已经不是小朋友，二十多岁了，做朋友啊，真的很需要对他们的理解、关怀和耐心。比如说他们会有一些突然的大喊大叫，突然的失控行为，他们可能也不太理解你是不是已经耐心尽失，是不是已经生气，所以可能就需要你有格外的宽容啊。说到这儿呢，我觉得有一个比喻特别好啊，是来自这本书的推荐人之一，他就写到说，那自闭症的孩子就有点像一群小猫来到了我们这群小狗的世界，可是呢我们要用小狗的语言和规则来要求他， 但是小猫真的知道有的小狗是对他好的，也有的小狗是冲他汪汪叫的。 哎，说到这儿呢，想到一部电影叫《猫狗大战》啊，但实际上我看到很多人家里养的这个猫和狗，并没有出现这个鸡飞狗跳的情况。 恐怕你家里面没同时养过猫和狗，我家里养过，确实鸡飞狗跳。 就是有没有可能猫和狗在除了鸡飞狗跳的一面之外呢，也能够达成某种共识？ 就是给他们装在分别的屋子里。 这就是猫和狗啊，作为两个生物的不同的种群之间相处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但毕竟呢我们还是人。这个比喻呢虽然是用猫狗做比喻，但是因为我们自闭症的小朋友他也是我们人类的一员，还是有 可以交流沟通的管道，只是可能需要我们更多的耐心，当然也需要我们更好奇的去发现什么样的沟通频率它是能够接收到的。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杰尼，我想去迪拜， 有帆船酒店，而且很漂亮。 我是奥利维，我真想要去英国， 有 Peppa Pig 乐园。 我是豆豆，我想去澳门，因为那有个充气城堡，我可以打游戏。 我是爱爱，我想要去美国，我想跟妈妈一起去。 我是小馒头，我想去马尔代夫，因为马尔代夫有海滩和沙滩，还可以堆沙堡。 暑期来临，这是旅游的旺季，但是并不一定只有出门才能够开心快乐，增长见识。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们就迎来一次绘本中的冒险。从细菌小不点人体历险记开始，我们遨游人体，之后我们还会在路上遇到不可思议的朋友。当然，这趟旅行还少不了美景，招待你的是 3D 版的不可思议的彩虹。饿了，我们还会有美食相伴，同样是 3D 绘本。今天吃什么？在这个暑期，我们跟着学者汪冰博士一起去探险，现在就出发。 现在就出发。刚才我们说到了不可思议的朋友，这是说到的啊，小朋友们怎么和自闭症的啊这些人一起相处。王明博士用了一个特别特别恰当的比喻，就是小猫和小狗，他们其实都是健康的，都是正常的，只不过呢是小猫听不懂小狗的语言，小狗也听不懂小猫的语言。我们可以把我们普通的小朋友和有自闭症小朋友分别化作这两个阵营，但是虽然听不懂语言，可是彼此的心意是相通的，他们知道谁是真心对待他们的，而谁是随时伸出爪子或者是张开大嘴想要咬你一口的。那么在这本书的最后啊，其实我觉得挺伤感的。王明博士，我们很多的时候看到现在医学虽然对自闭症的发病啊有些无可奈何，因为到现在还没有了解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发病的，可是也有些治愈的啊。孩子小安虽然他最后呢能够在这个小镇啊有一份当邮差的工作啊，能够给别人投递信件的工作，但他好像最后还是不是一个没有恢复成一个健康人，所以我读到这儿的时候有一点点的觉得哎呀挺难受的，我特别希望他能变成正常人。 这个小猫最终没有变成小狗啊，在小狗看来可能挺可惜的，你为什么不能变成我们的同类呢？但对于小猫来讲，这未尝不是一种特别的生命形态。如果被诊断成自闭症，真正被治愈的可能性至少在我看来是非常非常罕有，至少我没有听说过完全治愈的自闭症，但是跟自闭症相关的一些症状可能会得到减轻。比如说他通过学习开始知道了当你的鼻子眼睛发生什么变化的时候，这个人可能生气意味着什么，他更需要知道当你生气的时候我要做什么，他可能需要一个人的 SOP， 就标准操作流程的手册啊。那我该怎么去安抚你，我该做些什么。比如说这个小安在图书馆的时候出了一些怪声，因为他无法控制自己这种冲动啊。他出怪声的时候，有一个读者就说安静安静，就显得很不耐烦， 然后他就一直重复这个读者说的这话，安静安静安静。 然后这读者就生气了，以为你是针对我的呢。然后小安呢就特别恐惧，就去咬自己的手腕。这个时候他的朋友就看到了，就去安抚他。当然这也就说明了实际上刚才刘莎所说的那一点，他的很多行为特质啊并没有随着成长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个时候他需要学会社交技能，更需要周围有能够支持理解他的人，特别是比如说有一个人站出来告诉那位读者 发生了什么、那个读者可能就知道这不是针对我的，而且可能也会有更多的宽容之心。所以有时候读这样的绘本呢，我觉得对孩子最大的帮助是什么呢？理解人和人的差异。那这个 最重要的是能接受人和人的差异。 对，当然理解之后呢，接受的可能性会变大。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绘本，这个绘本最后最催泪的一幕就实际上是这个小安的朋友叫太田佑介，他在邮局工作，小安呢负责送信。我觉得可能在日本啊，有一点特别好，就是他们能给这些人以与之匹配的社会工作，哪怕一点点工作，他们就会觉得我是个有用的人。这其实对每个人的内心的自信啊，包括人生意义感是很重要的啊。结果是当这个小安的朋友佑介，他呢去送信的时候呢，他把这个信啊，因为路比较泥泞，就撒了一地，撒到泥里了。结果回到邮局的时候呢，被邮局的局长所训斥。这个时候呢，训斥之后他就跑出来，眼泪呢禁不住哗哗流下来了，从邮局跑出来。这个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啊，这个小安就来到他的身后，就说两句话，说佑介没事了，佑介没事了。啊，这就是他最质朴的去安慰人的方式。到这儿你就会发现，原来小猫和小狗啊，即使在语言上不能沟通，在心意上是可以沟通的。当然读到这样的绘本，我们在想童话很美，现实呢告诉大家啊，这个绘本的创作背景就是一个真实的世界。这个作者就专门和画中小安，实际在生活中叫小一的好友叫小田洋介进行过深入的交流，他们从童年到成年的友情持续了20年的时间，而这个绘本呢是花了3年的时间才创作完成的啊！这个难怪得了第二十届日本绘本大奖的作品，画风也非常奇特， 非常感人的啊，这样的一本绘本。但是在结尾的时候还是有点伤感，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带快乐给大家吧，别做一个伤感的结尾。哎呀，这两本书都是 3D 镜面绘本，一本呢叫做《不可思议的彩虹》，一本呢叫做《今天吃什么》。总之你一看了以后，你就会特别快乐。 尤其是在今天啊， 太漂亮了， 你会发现大家对平板电脑已经依赖了，而且很多的时候平板电脑上再加上一些特殊的装置，我们也能看到 3D 的那种感觉。包括我去前一阵去西安的时候看到卖的一系列的书哈，我才知道我有点 out 了。现在小朋友都看什么书呢？就是文物可以从书中跳出来，就是把那个书打开，文物那个照片呢，你下载一个 APP， 一扫描那个 APP， 那个物体文物就会跳到你的平板电脑里，它就变成一个 3D 的形象了。但今天我们介绍的呢是不用任何不用电，是不是就制造出 3D 效果啊？一本是 3D 经验绘本《不可思议的彩虹》，另外一本呢是今天吃什么。刘莎喜欢的是彩虹的那一本，我喜欢的是今天吃什么。 3D 经验绘本的奇妙之处 饿了是吗？ 对，奇妙之处就在于能够让我时时觉得这个口水要流下来的满足感，因为它真的很逼真。 但你不喜欢这个彩虹里面吗？这个彩虹穿到了镜子的那一面，你不觉得看着很神奇吗？ 非常非常的神奇啊！但是我好像我的这个肠胃是更现实一点啊，占据了我头脑中的兴趣点。在看完彩虹以后，我突然想，这个还是吃饱了看彩虹会感觉更好一些。 你知道我看彩虹的这个感觉，你小的时候玩过万花筒吗？ 玩过，还做过。 你还做过是吧？我也做过，但是没成功。那个时候是手工课的一部分嘛。但你有没有看这个的时候，你会有那种看万花筒的感受？我特别特别喜欢，我特别特别喜欢这么简单的又没字儿的书。 说的太对了啊！我觉得这本书的特点呢，就是没有字，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它的 3D 立体效果啊，是随着你的视角改变，会有些微的改变的。 对， 虽然它建议的打开角度呢。哎，说到这儿，是不是大家还不知道它怎么变 3D 的？我简单说一下，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在桌上放一幅图，然后在图上面呢90度放一面镜子，你就会在镜子里看到另外一个对称的影像，对不 对？ 这本书呢就利用这一点，当你把这个书翻开90度的时候呢，有一面就像镜子一样在反光，那和它垂直90度的这个平面就会在这个反光平面中有一个镜像，这个镜像和它连在一起的时候呢，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你就发现镜子里边和镜子外面的世界浑然一体，整个的景深被拓展了。 所以我就特别喜欢《不可思议的彩虹》里面就是这种啊，特别简单的线条，然后来来回回的变换，我会能其实不用展到90度，各种各样的角度它能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感受。我觉得图案又简单，还没有字儿，还没有情节，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书。 那说说我喜欢的这本啊，今天吃什么？我喜欢的它就在于，比如说， 打鸡蛋这件事情啊，这个鸡蛋打开，然后蛋清和蛋黄留下来，这个图呢是印在镜面上的。 对。 然后呢和它垂直的平面印的是半个盘子。 嗯。 但是当你翻到90度的时候呢，这个盘子就变成一整个盘子了。 这本书是绝对要翻到90度的，因为刚才我说那本书是可以任意调整角度的。可是这本书呢，因为它特别巧妙啊，它把盘子在在一页上，这是两开折开的折页，一页上画上一半的盘子，另外一页呢因为是镜面的感觉，所以当你90度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完整的盘子，然后牛奶也可以倒在盘子里面，鸡蛋也可以倒在盘子里面，最后做了一张饼。 牛奶盒子啊，包括小猫的头部，包括搅蛋器，都是印在镜面上的。 嗯， 所以当底部的图对称的时候啊，镜面上的东西就悬空了啊。我会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特别酷的设计。包括小猫本来画了一只脚，通过镜像就变成两只脚了。哎，突然觉得这个小猫就立体起来了。 得亏他没给小猫画了四只脚 啊。我还发现呢，看到有人截图啊，说自己的孩子拿到这个做饭的书以后呢，打成90度以后，还把自己的做饭的小道具放到这个书里边 啊， 这样不也能有 3D 的镜像吗？也能对面是有等于呈现一个镜像的状态。 哎，一个小时的时间啊，跟着汪冰博士去冒险已经结束了。汪冰博士现在到了说结束语的时间了，只能说一句话， 这就结束了，太快了，我就说两句了。那最后一句就是，在这个夏天，不管您有多少时间，静下心来和孩子进入书籍的世界，来一场心灵的冒险，相信也会让他终身难忘。 感谢汪冰博士的详细讲解。那么不仅仅是在这一周啊，在下周还有在暑期结束之前，汪冰博士呢会尽量多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啊，适合孩子阅读以及适合亲子阅读。其实我觉得这些书也特别适合成年阅读的，这些不论是绘本也好，还是小说也好，带给大家。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 德国东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东方刷新。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带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垃圾焚烧带来清洁能源，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